是一定每次都要录。 好。 每次都要录。 以前呢？以前是每次都要录。 每次都要录。录的目的是为了大家。 Okay. 好的见证，他认为可以帮助我。 好，先 人 要先说。好， 说完了。说不管漏了多少，都可以有人补的，是吧？ 是。 当然， 我说完了才有话说的功夫。 就这次我们都是以这个社会的主题。 我先那个先就像做摘要一样做个总结，不添枝不加叶，然后再分享，好吧？然后有三个晚上都是姜牧师讲，那是一条主线。第一个晚上他是讲我们是心腹，就是这个哈。第二个晚上是讲说拦阻你成为心腹的是什么，赶紧悔改。第三个晚上就是说不光是心腹还是先锋，还得要到火河里跟耶稣会面，你知道，所以不光有以利亚的灵，还得有殉道的灵哈，基本上是这样一条线出来的。那第一天呢，因为讲我们是心腹嘛，既然是心腹，你就不要再自卑了，再自己看不自己了，或者还受过伤害要原谅啊，就医治了自己的那个各种就是深处的伤害。那其他的时候呢，都是颂赞赞美代祷，其中有的时候是医治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医治自己的心灵，有的时候是医治这个关系哈，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哈。最后星期一早上不知道，我们曾经预测说是不是应该医治夫妻的关系， 没说医治，但是讲到夫妻， 讲到了，因为我们开始说，你看讲到自己身体，讲到关系，讲到等等， 孩子 后来就是父母关系，是不是下一步就那个？那我们那个是那个我比较起来最感动最多的呢是那个悔改。啊，那个悔改那里边，他实际上就是那里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那个，就是陈飞讲过一次，那个就是在会前的那个祷告会有一次， 啊、 那个 对对 好像牧师大哭啊，认罪悔改，其中就是敏文牧师分享了一个他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哈、啊，分享的非常逼真。大家都知道吧，我还用重复那个 重复吧， 重复 是吧， 简短的、 那个、行。那他就说他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个哭声，本来大家都哭得一片，他说那个哭声哭得特别的离谱，就像那个埃及丧尸 长子的那哭声，他回头看看找不着那个谁，待会儿他又听见那哭声，他又回头看看又没找着，所以后来他就在闭上眼睛在灵里边看，就看到了长话短说啊，他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景象，然后当然他是插叙说的，咱们就顺着说啊，那个是说圣灵带着很多天使要来祝福教会，可是呢，到了教会跟前就被一道玻璃墙给挡住了，所有的天使都进不来，于是呢，那个圣灵呢，就自己还就因为爱装进来，进来以后圣灵一边哀哭一边飞，一边哀哭，然后他眼前都是红的那个雾血雾什么的哈，流了好多血，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段经文感动他，就是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耶稣 基督 成形在你们里面，对，然后就是后来这个时候就听见，那当然中间又有一大堆悔改，以后他忽然就听见嘎巴一声响，好像那个。那个玻璃墙裂了个缝，有金色的一个膏油流进来，那就是教会的复兴。他主要说这个，然后就悔改，你知道吗？就大家都悔改。然后后来那个我还能从助理的马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他说的，你光悔改啊，就神奇是你悔改什么呢？ 是我说的吗？ 是你说的。然后我说对呀、啊，迷迷糊糊的悔了半天，悔啥来着？后来专门为这祷告了。我想说，后来我觉得是那个，就好多地方都不会。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实际上还不是那个宗教的灵，我可能更多是属于泛自由的灵，你知道吗？这个我比较喜欢那个自由散漫。这第二呢，还有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的力大，人的腿快， 腿快 就是这是神不喜欢的啊。那我通常就是属于那个老是腿快，你知道吗？用自己的脑子，所以那词儿就是箴言书里说，不要依靠，也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就指引你前的路。我觉得这个对我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吗？然后其他的呢，就最后那天也是蛮感人的，但是总体来说呢，反正 反正我觉得又想当又愿意当心腹又愿意当先锋的有好多人都举手了，我也在那个反正就是当的，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来 哇太棒了 OK 我也做一个分享那天有一个见证 Christopher 上去他说呢上帝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将要推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复兴就这个大复兴呢就要比使徒行传以前的这个复兴跟那个欧洲1904年的欧洲复兴还有美国的那个大复兴在1906年加着呢在韩国1907年的大复兴好所以说他这些复兴都是非常轰轰烈烈但是呢耶稣再来的这一次的复兴呢将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大复兴呢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父母回转向儿女儿女要回转向父母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在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成长的环境跟父母有了隔阂那我们在对儿女的教育跟引导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方式所以彼此父母跟儿女之间就形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造成了一个好像陌路一样那首先这个就必须要借着神的恩典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泪水那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怎么都哭不出来我想我一定是很木了哈心但是呢当我回到家里头的时候我在昨天哎呀我简直是在重新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被神深深的触摸然后我也知道我的成长背景因为父母的关系因为我是38年民国到台湾那父母因为是军人那他们带兵嘛很不容易环境的变迁那使至于对我们儿女呢就是没有办法照顾到也不是说没有办法照顾到就是让你保足但是没有那个 hug 没有爱也没有关怀就是只有打跟骂那形成我们呢就很像一个卡比我对我的儿女呢也是有这种情形但是今天听到这个教导我就哭什么呢我哭我的儿女已经都大了我哭我的儿女我已经伤了他们了那现在我在说什么因为他没有跟我一样的在被操练他听不懂我讲什么所以如果他是基督徒也在被教导那今天这些话就很容易融入一个家庭的合一这是我哭最大的原因所以今天尤其我们小家年轻姐妹这么多你不只是生养众多你用你的爱那是神托付给你的你真的是要去爱他们而不是只给他吃饱喂奶喂饱不是你老公钱赚回来就算了不是的你要用爱去呵护孩子每一件事老公的每一件需要你做不到很正常你一定要向求神求你跟神呼求他绝对给我们我这样讲是真的我在这半年多里面我深深被神摸到 是我和赵老师我们俩那个同工为江牧师祷告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简直哭的就是说不出来话呀就跟江牧师祷告就刷一下子就像那圣刷一下子哎呀我说主啊哎呀难道叫我哭啊赵老师就那愣着眼瞅我赵老师就这样哎呦我就哭啊为江牧师祷告后来神给我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牧人呐、就需要我们大家来给他祷告神就告诉我从来没给江牧师祷告过、突然间呢赵老师就让我跟你走来吧碰着我让我跟他祷告江牧师 啊，为什么从来没给姜牧师祷告过？我刚一看，我一说姜牧师，我这就泪水呀，就哇哇止不住。到现在，从来我没有这个感觉，就神给我一种吧，就是给我个托付。就让我为牧者祷告，说你为什么不为牧者祷告？哎呀，我说我从一，哎呀，我一说姜牧师到现在，你看又圣灵又是这样，就是我将我们要有个爱牧者的心，所以圣灵吧为姜牧师很担忧。现在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姜牧师的一个守望者，这个教会就大大的复兴。哎呀，这回感动的。哎呀，哭的简直啊，就是啊，哭的就是说不出来话呀。 你看，那个就是刚才安娜姐讲的那个，就是可人长老和那个，和那个弟兄 Crystal 啊，他们俩那个就是各自代表的青年人，和那个我们这一代的人这样认罪。那个地方我是哭的一塌糊涂的，是哭的，我是。还好我儿子在嘛，握着我儿子手哭，我在那跟神认罪，在那跟他道歉。那天我儿子一个劲给我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他到这么大了哈，他那个心就好像自然就这样的，就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了。我吧有的时候会着急，着急我不就本能就直接就说直接的话，他这么大了就不能直接说话了。小的时候行，现在就不能这样了。那天在神面前悔改，跟着儿子悔改，我五路四在后面给我祷告，不是看我哭的那个眼泪长出，现场的那个真的是，而且我发现可人他祷告那话都好像带我祷了，我都都浮生不出来，他每一句话都是我要跟神去说的，所以我也是跟神哭的祷告，然后也跟我儿子说。我觉得这个特会是恩典，就是现场复合，就直接做，直接工作，也不用等你回家了。 你的儿子带过来，这是最聪明的。 然后实际上这几天，其实每一场敬拜我都在哭。其实就圣灵工作很厉害了，就被神的爱摸着，就不讲了。他把他总结特别好。那么我想星期一可能就我们仨在，你都不在，那星期一我讲一下。啊，星期一，因为大家都好像大家都没去哈。其实第一天是你是心腹啊，那个第二天呢，蓝祖心腹，蓝祖那个我们怎么样的和神的那个爱的关系，就讲悔改，其实是每一次洗净每一次洗净。第三天晚上就礼拜天晚上，实际上讲到你是先锋，结束的时候呼召你都没走哈，然后那个第二天一早上，星期一早晨，那个姜牧师说：“我没想到，全教会都准备做殉道者。”他说：“他真是没想到，他很惊讶。”那天晚上说谁愿意为主殉道？我看全场都举手，没有没举手。哦。然后姜牧师说：“ 你在吧？ 礼拜一啊， 礼拜天 晚上。 对对对对对， 你举手了没？” 我没有举手， 但是大部分人都举手了， 没有关系， 这个 就 没有关系，对对对。然后那个星期一的时候，那个姜牧师就说，他前天晚上说很多人都愿意为主死，他很震惊，因为这个不是一两千号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都是神在纪念，神在看着啊。然后他就讲到说，同工也在那天晚上看到了一个异象，就说看见很多的农夫在插秧。然后就是悔改插秧，然后呢后面就后来就背着一大捆一大捆的禾捆，就是去把这个得着的出去分享分赐，因为很多外教会的嘛，然后就是说让我们回去继续祷告，把这特会得着继续祷告，然后求神继续光照啊。他这个然后他讲到就说先锋啊，就第三晚上讲先锋嘛，然后后面接着讲先锋的灵，先锋的灵他就讲到幕后我们要遇到的事情。其实自己启示了，他说因为殉道者呢，施洗约翰是殉道者嘛，因为殉道者在启示录讲的殉道者的人数填满了，这还有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殉道者是必须有的，但是殉道者是神拣选的，不是谁都配做殉道者，而殉道者是直接跟神做宝座的，还不是说是那种平静就一点一点的，所以他就鼓励大家周末的时候呢，周末后的时候殉道者的这个血呢，就是说满足了，就等于是殉道者的人数满足了，这个福音才是就是完全的这样的啊，才能够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嘛。 然后他就讲到说，幕后我们要有几件事要被冒犯，第一个是不要被神冒犯，因为当有殉道者的时候，很多人就对神不高兴了，你怎么保护你儿女，你都让他们都死了，都是爱主的，你的家人他就不高兴了，就说我们能够不被那个神来冒犯就是有福了。还有一种是不被父亲冒犯，宁可传统教会一父亲的又倒下喝醉的是又叫又蹦的，他们受不了，说你要被父亲冒犯了也麻烦了、还有一种就是说在幕后黑暗日子高涨的时候呢，哈，很多的我们身上会有破口，仇敌就攻击，可能这人一下子就变了样，说你不要被人来冒犯。他从几个点来讲，就幕后的时候不要被冒犯，不要被冒犯，你怎么能保守自己不被冒犯呢？就是刚才那歌，你要住在神的爱里，就你要知道你是蒙爱的，你要知道神爱你，就是说凡是好的不好的你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就神让我们得益处，这个住在神的爱里来保证自己呢，就是说不被冒犯啊。然后那天讲的那个，我就特别想到我们小家，他说其实如果是一个教会一个小家什么一个教会就死死的很按规矩走哈，那个是没有那个新鲜活泼哈。他说当时你说两夫妻吧，结婚的时候都很浪漫，家里也是摆得很整齐，当有一个小 baby 出生就乱了套了哈。说其实在神眼里这个乱套是一个和谐的美。我就想我们小家这一聚会这一地面还哇哇叫，这是一个新生命活泼的生命诞生，是没有规律的，但是是新鲜的， 是神看为美的。鼓励我们小家 继续生继续生 还说那个牛那个厨子那辆那个牛，主要是看那个什么锄头不是干净的，就证明那个牛是就是不 够。在那垦地啊。 啊，对，就是说好像是好久的那个。 我可能没记那段，你记那段了哈。他说我们聚会不是一个组织， 是 不是为了一个组织，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那是宗教。 对。 说为了聚会活动而聚会，我们不要这个。说因为我们的聚集呢是来彰显神的神力，是来与他相遇哈。然后呢，最后呢，说神会预备一个大复兴，所以在大复兴的时候呢，哈，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入复兴去喝那个水流，别在那看热闹。复兴的时候，我们都要跟神在这个复兴的里面啊，都是要有份，要进入这个命定。所以在复兴的时候，神要祝福别人的时候，一不要嫉妒，二不要那个，心里要带着一个，就是我要惊叹神的作为，再带一个那个。赞美神就是看神怎么样在我们在别人身上做事，我也期待我进入这个他在我身上做事的这么一个里面。然后他讲，其实我跟那个生人讲说，父母和孩子的这个和好，那么教会我们就是说和牧者中间这个饶恕哈，也包括个人和神的这个和好都讲了，只是夫妻的这个没讲。其实最后一天江牧师讲了一个夫妻。讲了一个夫妻，他说夫妻吵架嘛哈，然后夫妻吵架，这个姐妹不容易，这个丈夫怎么样了，然后呢这个姐妹呢就上厕所去用方言祷告，仇敌就把一个破口放在她里面，她气得直哆嗦，她就想回来把她杀了。在那一刹那间，因为她操练内在生活，她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这也不是她自己，因为她想杀了，你想这个灵进来了哈，她幕后会有这种灵进来，所以这个姊妹哈，就是开始征战，在厕所就开始赞美，用方言祷告，把这个东西征战出去。出来之后跟她的先生说，她说我刚才有一个念头想要把你给杀了，我说这多可怕的事儿啊！然后呢，神就在那个时候光照她，说她的先生呢不被了解，很孤独，就是神的用神的眼光呢，神让这个姊妹看见她先生的不容易。所以呢，当她把这些呢，神的开启呢。就是神把一个怜悯放在姐妹心里，当这个姐妹去这样的用神的眼光，然后告诉她神她在她先生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不容易，神怎样的爱她的时候，先生大哭哈，然后太太向先生道歉合一。其实这个就讲到了夫妻的那个，他就讲了说任何在就是说留意我们属灵的征战不是我，是那个东西灵界，哎，属灵征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夫妻吵架，可能就一个嘴你出去了他出来了，其实是灵界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就退一下，开始不说话征战赞美，然后把这个意念弄出去，然后真诚的去跟丈夫来谈这个事或道歉。他讲这个我很纳闷哈， 然后他说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幕后的时候他说愤怒的人很多，其实我们在外面会接触很多愤怒人，你知道那是灵界出问题了，过世了，而且呢姜牧师说，而且追求说他，我说我们现在都追求很多年，说怎么现在总是出现软弱症状，他说这个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在下面我就阿门，他最近怎么总是这东西出来，他说时候到了，现在是神显露你里面的东西了，这个日子呢是神要把你里面东西被冒犯东西拿出来，神要做洁净的工作，人叫会做炼净的工作啊。然后呢让我们怎么样，你要是因为这个东西说定自己的罪呀，哎呀我不行了，说你去面对这个东西，去告诉神，然后呢你把自己更卑微带到神面前，不定罪，然后凡事谢恩，这个是我们胜过现在的这个末世的这个一个临界，因为现在黑暗的势力都出来了，其实我们看不见，你就发现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容易被冒犯，有的时候好像前些年不被碰到的东西，怎么这些年这个心思念出来了，这么软弱，就这个是显露的时候到了。我那天听完这个很纳闷，说，然后姜牧师说，他定义每一分钟自己的眼目不在任何的人事物上面，然后对哪个人他说那个我有过，他说经常你发现你干着什么哈，就像播放电影上那个人这么说你了，那么不好全出来了哈，他说这个都有，这个是从仇敌来的，所以说里面呢就会被冒犯，那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的那个骄傲钉死在十字架上，定义去感恩去赞美，然后去求神洁净我们自己，然后做没有瑕疵的儿女，在这幕后的日子里面说让我们回到了实际的战场，说冒犯的呢会更被冒犯，感恩呢却更加感恩，这两条路，你要被冒犯你会更加被冒犯，要感恩呢会被更加的感恩。而且那天晚上聚会，那天早上聚会结束之后，可人长老先告诉，不是可人长老，是姜牧师说，底下祷告同工看见这个特会之后，有许多蛇已经被释放出来了，这个蛇是来试探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站住呢，因为你经过了这个高摩，经过圣灵的恩高呢，所以要说我们就要活在神的爱里面来抵挡这个试探，所以不用担心，神会帮助我们然后是这样的，要跟倾心爱主的人祷告，一起来追求神，这是星期一我记得一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没来就给做一个分享。星期四的那一天呢，一凡呢就是我他下午放学回去哈，然后肚子就疼，肠胃疼，他没跟我说，这孩子是大了啊，肠胃疼可能要拉肚子拉不出来，疼得厉害，然后就出去买菜了，人家回来吃了一包那个国内带的那个粉的那个药叫什么的我不知道，其实是治拉肚子，等于吃反了你知道吧，他不拉肚子他又吃了一个只拉肚子的，所以他肚子就一直疼，那脸也煞白的，但是星期五晚上我就要我那是星期五说错了，星期五要聚会嘛，我就没办法了，他爸没下班我就给扔家了，我就走了，我就为他祷告嘛走了，但是很感谢神，星期六的一开始的敬拜可人长老就说哈，今天有肠胃不好的按手对不对，一大早就这个，他就我看他就自己按着肚子在那祷告，早晨也疼也不行去了，然后后来就祷告完了他自己就忘记了怎么样，哎，他就好了，我就想那一个孩子神也让他在经历，其实是圣灵也是一直在工作，感谢主，我占用时间长了点，你们继续感谢主， 你可以分享一些多多少少， 我从来没记下来，我从来没 我就是记下来的， 你先感觉 我可能想起来，我不想 你先怎么感觉， 你只能你发了那个之后呢哈，我就想哈，我就想真的求神来带领到底要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记嘛，我就突然就是有一个也不知道是感恩什么，就是说在以前，因为我听姜牧师那点生活嘛，他以前在讲的时候讲就是说有特会的时候，以前是西安堂嘛，就说你们这些从外教会来的，他每次都嘱咐一句，你们回去的时候不要是什么都是按照哦这边敬拜那么好啊，这边什么都那么好啊啊，你们不要去，你们还是要服在你们的牧师下面，你们要顺服在牧师下面，然后呢去听从他，不是说每一个都要去按照我们这个那个西安堂，那当时叫西安堂不叫牧主，西安堂的方式啊，就说这神要是说就把这三个名字拿走我也可以拿走的，姜牧师说的啊，但你们要顺服你们教会的这些牧者， 但这次哈就不一样。那次我不知道听大家哪一年，但这次你看哈，起码我想有十年了。这次不一样，这次讲的这个先锋的灵，就说姜牧师嘱咐说，你们这外教会的，你们回去，你们要听从圣灵的指示，圣灵怎么带你们，就让你们跳啊，或让你们感动啊，祷告或怎么样，这唱啊怎么样，你就要顺服圣灵。 嗯， 意味着复兴要来了，你要顺服圣灵。就姜牧师就不会再说你们要顺服这个牧师怎么怎么样啊，就说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改变。我就这个就是说，对我来说真的是，我就觉得，因为真的是我们身处于末世，尤其是星期一早上哈，你们都很有规律哈，我都一点没有。就星期一早上那篇道讲的，其实我都记不住，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很站紧，我很就是说，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是。你要准备训道， 训道 ，你要准备训道，要准备训道，因为这个在以前啊，咱们做活泼生命的时候，有参孙的时候，讲到参孙的时候，那是十世纪吧，应该是那时候，我就跟神立约，我就说我要有参孙这个灵在里头，就是最后那一刹那，他会把非利士人那一块就都是训，一会儿死，他参孙是训到那些好几千人都死光了，所以说，我也许会在，我就对我自己说哈，因为我对神说的话，我自己心里清楚，我说。我跟神就那天晚上我也立约，我就跟神还是立约，就是他唱歌的赞美的最后啊，姜牧师呼召的时候，我也是在跟神就是说立约，就是说到末世到最后那一刹那，虽然是也许我到现在一个果子都没结出来，也许我什么都还没有，但是我跟神说，我跟神要这个参孙的灵，就是到最后我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要是为主殉道的时候，我要像参孙一样，我要像参孙一样，这是我跟神的一个立约。然后还就是说，就是由于星期天的晚上，这个有很多的立约哈，我记不得清。然后星期一的这个早上讲了很多的，就是这个末世信息，讲了很多，讲了很多的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先锋，而且有先锋的人都住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觉得啊你是什么职务什么职务，你应该怎么样 ？No， 就是说这是我们每个人是。理所应当，是应当应分的。那天也是读了个圣经，就说就是仆人的灵。那我在家放圣经嘛，听嘛哈，做饭。当时哪一节我忘了，就说有个主人啊，主人就是说啊，你们做仆人的在外面忙活了半天，就意思哈，回到家里面，主人还要邀请你们啊坐下，主人还要照顾你们吗？你们岂不是要照顾主人的饭食？对吧，然后你们看主人吃完了你们才可以用饭吗？ 是， 我突然这个就开启了，我就是知道哦，那耶稣就是我的主人呢。那如果说我为神做点事情，我还要跟神炫耀吗？主啊，我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了，对不对？我叫邀功吗？我岂不是个仆人吗？就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到末世也是，你不管做什么，就说我自己哈，我不管做什么，做一些一丁点或怎么怎么样，我都是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知道这是所有所做的不是我能所做的，是神做的，神借着我来做的，而且要俯伏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我现在真的知道这个骄傲是带来多大的多大伤害，是对自己，而且这个骄傲是绝对的，你知道在今生你不可制服的话，你真的是就你不可以的，所以说我是真的深有体会。反正是对，反正是我这个就是这样，反正我一定要买他这一套。因为我都忘了。 先定了10块钱 MP3。 啊，哎，你们真棒哈，你们都能记着哈，我那么有分析，我没有，我这个你听了也许当时感 动。你电脑，我不拿笔记全忘。 哎呦，艾米姐 ， 还有陈梅啊， 没有， 还有陈梅，他们俩都 还 有你先， 高泉也去了， 对呀，他才去了一天， 一天就讲一天。 没有，我有去。可是忘带来了。 对，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那个说你要先锋的话，你要像即使要像神活啊，要想说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现在活的是耶稣，不是你自己在活。这个他说我每天都要过殉道的生活，那我这跟我印象中的殉道者不太一样。以前以为说我是个殉道者，那我就要去非洲传福音，那现在被人家杀掉，还是殉道者？其实不是， 而殉道从今天开始， 哎，从每天的日常生活开始啊。就是要像即使像生活哈，就是说要 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来看别人，来看生活里的每件事。因为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他就是我们的王，要我们去依靠他，然后靠着他呢，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不靠他的话，我们就活在老肉体里面的话，就很难得胜。那所以，可是我们天然人又是喜欢靠自己，不喜欢靠神的，所以我们必须常常为这个来悔改了。我是说我自己的哈。那他说什么马的地大人的腿快，就在讲我了哈。为什么？因为我也想说，我那时候正好上个礼拜去特惠前几天，我那时候正好我们那个85间那个房客啊，就欠房租2400块，一个月分4-5次交，我每次气得不得了啊，也就到了下个月还有上个月250没交，我就打电话去给他，他说要交，到时候又没交，所以我就很气，我就气得不得了。后来我想说，哎，我干嘛那么气啊？气得心里都没平安的。我就读圣经一翻，然后那个约翰福音就说，你们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显明你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呐、啊。那我那时候就有悔改，在神面前说，是啊，主啊，我都没有靠神而行哈。然后我虽然自认为自己行真理，我没有做错事，可是我却没有来救光，就是没有来接近神啊，没有来靠神做，所以我就靠我自己的老肉体的力量在那边吹啊，在那边骂啊，在那边生气啊，所以我就想说啊，主啊，以后我每天生活我要靠神而行，靠神而说，靠神而做，如果主不喜悦的，我就不要说，不要做，不要想，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比较会有平安呐、啊，比较不会这么生气啊，每次哈、这样子，所以那其实这个跟那个他这次特会讲的说我们要向即使向神活，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因为我就想说你欠我房租，每天又骗我，所以我很生气呀、啊。可是实际上，神好像要我们很多事情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别人，然后看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因为我可能心里有害怕，就说哎呀，你到时候不付我房租怎么办啊？就会有那种焦虑出来呀、啊，这样的。可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其实都在神手里啊，其实不用那么害怕啦。好，那神以前跟我有讲过，说要怜悯贫穷的人嘛，对这些房客，所以我还是要去怜悯他们，不要那么生气。所以我在想说。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心腹就是先锋的哈、哦。如果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是心腹就是先锋，等耶稣住我们里面是让我们得胜的，可是我们靠着老肉体的时候就没办法得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悔改啊？悔改啊，就是因为到死都要悔改啊，因为这个老肉体永远在里面啊，永远都会冒出来做王啊，比耶稣还大、啊，就是说要比耶稣还大来做王啊，可是这样我们就失去平安了。可是如果说让耶稣在里面做王，来看我们这个人这件事，然后看别人，那这样其实就比较就是靠着主啊。其实这个靠着主这件事，其实也是这辈子耶稣跟我讲的第一句话，靠着主。可是你看他跟我讲是二十年前，可到现在我还是没做好，哎，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毛病啊，因为我是太理性了哈，又是当老师的哈，凡事都要原因、经过、结果引起，用我自己的脑筋去判断， 太聪明了， 怎么做？我不太会懂得靠神啊，我靠自己很厉害的，可是其实这样会没有平安呐、啊。而且会没有神的同在，而且就不是基督里新造的人，也不会得胜。所以我你看到现在还在学这个功课，所以我在感谢神啊，说哎，这个听这个课，哦，原来每天都要殉道，不是说要去非洲传福音，在生活里，在家里就要殉道，就要让这个老肉体死掉，然后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王。那。所以这每天都要学啊。 感谢训道听起来好像比较好多了哈，不需要一定要到非洲去。 对对，不一定要在非洲，就是每天你不要靠自己呀、啊，那个老肉体别做王啊，那样就是训道啊，就是 向自己死了。 对，向即使向神活，就是那个保罗讲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其实这个就是殉道了，这样的。所以要每天悔改，但挺难的。 陈梅， 陈梅， 高强有没有想分享？高强， 我没有， 没有。 不要这么快说我没有嘛！ 你俩太谦虚了。 逾越节谁越过我？ 逾越节是这么厉害吗？ 我没有知道任何什么逾越节。 很像驴友， 驴友。 哎呀，我本来呢，哎呀，我今天我心里有个什么想法呢？就是好以前那个地下站的时候，小米那刚开始纸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不让那个敌军看到的时候，你一揭盖上小米汤一泡，哎呦出来了哈。其实我就是那感觉。 什么东西我没听懂。 以前地下站的时候，地下站到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经过小米汤一泡那个密码啊什么东西的、那个经过小米汤一泡， 只有泡完才出来。 对，我今天我们经过这个回放呢，特会的回放呢，我的感觉就像那个样子。本来我去特会 结束啥没 参加特会回家。 说 Bruce， OK， 对，说 me， yeah， OK， OK， 这边， 这是 from James， from James， yeah， what a nice James， thank you very much。 哎，特会去参加特会回家，我就觉得空空的去。空空的回去，觉得好像你什么也没得着，但是今天大家一分享，好像这又回来了。 小米摊一泡。其实我和你一样，我就这么祷告了。我说主啊，这三天多八场像馄饨粥一样一块拍下去，这一想这不翻本啥也想不起来是吧、啊、说能今天接着今天晚上，因为我们都是用白话讲的、说能把这个重现出来，就是能再让我们有点记忆，透过你有点记忆，透过那个我是这么一 对，又完整了，好像一个裁缝做一件，他做个袖子，他做个 然后 个扣子，对，这样的一件衣服就很漂亮的出来了。其实那个在特会当中呢，我觉得哎呦，现在不知道，其实这个骄傲的灵啊，其实我平常我都不知道的，很骄傲，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通过大家的分享呢，就是有一场江牧师就带领那个大家就认罪悔改，有一次是不是就是为这个宗教的灵啊， 是啊， 为这个就是把耶稣拒之门外啊，就是大家都在忙于宗教活动，所以就把神的灵呢拒到门外去，为这个带领大家祷告。其实在特会之前呢，江牧师已经带领大家做过好几次的那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我都参加了，但是我觉得那一次呢跟这个有一点大同小异，我觉得哎呀，这都认罪悔改过了还认罪什么啊，所以我都觉得完全把耳朵就塞起来了，就没有再听了。所以今天大家一想，我才知道这个骄傲啊，真是以前不知道的。 你想每个礼拜六都认罪吧？ 对呀、啊、都认罪了，这个都认罪，我已经倒空了，等于说他要认罪就排毒嘛，我已经排完毒了，我就是就不要再那个 隔离 了，已经排完毒了，我说他说就认罪就是排毒。哎，我现在才觉得这是一个骄傲的灵。其实骄傲啊，说大话，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不单是我自己吧。我想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也有，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不经过那个特会，不经过回放，可能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就感觉不到我们是个骄傲的人，我们是一个爱说大话却做不出来实事的人。其实我就是那个人。那但是在特会当中第二场呢，我就记得很清楚。 水 呀，第二场呢，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江湖身上做什么我也忘记了，但是他就是要求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老师要求你做那个作业，我也按照那个作业本也拿出来了，也写了，也交上去了，老师也改了，然后我也拿到这个就是那个 answer 了，对了或者错了，我也拿到这个了，所以那天我有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子，他当时让我做的我做了，好像交了，已经交给老师了，老师也批改了，我也拿到一个那个什么 什么东西，我没听懂， 你没听懂啊？ 陈梅是就讲话， 就是那一天老师呢，不是，就是那天台上讲到呢，就是我的一个比喻，一个感觉，就像是 比喻，他表示说江牧让他做的他都做了，做完就像学生交了作业 本一样。我虽然那个就是觉得外表哈，就是肉体上不想做，但是灵里面我愿意做，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这是好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我就觉得灵里面选择我要做这个作业。而且一体不落的都做了，做了就完整的交上去了，交上去了老师也改了，我也收回来了，就等于说现在是什么我也想起来了，真的想不起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你刚说到那个认罪悔改的时候，我跟江牧师讲到一样东西挺好的， 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觉得说，我已经蛮好的，也没什么好认罪悔改。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神是光，神是一个，你越靠近他，他就越亮，你就越可以看到自己还有哪里不干净 啊， 所以我们就会自己越想要去认罪悔改，把我们的脏的东西拍掉。那如果我们距离神越远的时候，那个就越来越暗。 对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再怎么看自己都觉得好像还是记得。所以这个在生活上面，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自己想告诉我自己，哎，是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还蛮好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我离神太远，是暗暗的看不见身上哪里有一个斑的。所以你刚刚说的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如果我觉得没什么好改的时候，恐怕就是已经离神太远了，因为神是用光。 那个神没说这个，在现场的时候，我跟那个我这次回去，我跟那个十二月说的那个事情，就是什么。想不出来改，没跟着去哭你的，哭完回家了改啥不知道，说这个事儿还直给，说一条你还问一条，整完了本合本不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就要做， 你听我讲，回家的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改啥呀？那继续回家把这改的事儿整明白，知道吗？ 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他刚才一开始就说，然后说你要改啥？我是说这个，你这么全连起来了，我也在想我改啥呢？主，你看我哪地方想改？ 确认我已经拿到一个东西了，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那不跟没不知道一样吗？你 我确定我拿到， 你跟我说那事儿是一个事儿。你这个改就是人家老师说回家持续改，你今儿改明儿改，天天就把这个就拿着这个事儿去改，你才能改掉。你不就这回交完卷了，人家 每天交上去了， 好好打五年，我们回家全部好用了。 他说改什么内幕？ 你说了英小米儿有什么，我现在才能懂，我也跟你一个感觉，哭眼跟桃儿说咱改啥呀，就是等于把卷儿又交给老师了，你懂吗？现场也改，人家说啥你都改啊。 对， 但是你最重要，你最要改的是什么？你都交完了就回家了，我就说不行，不能这么改。 改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那个我对他那几段经文哈，我也想不出处，但我记住他几个关键字。第一，你要悔改，悔改了才有安舒的日子。 对， 安舒的日子呢，才能够凭着应许把赐给你的耶稣基督那种 啊。 于是对，我就琢磨，我怎么老等神等不着呢？肯定是 我有问题， 有问题是吧？还得接着悔，就是改，然后不改清楚了，这安舒的日子和赐来的耶稣就不来嘛，对吧？所以我就很严肃了，就是说可能还不止这个，可能还也就得老改，你知道吗？其实不知道改的什么，但是也别说我这么认真的改，然后再等。今天有时候好像就会等出一个感觉来，就说哎，会到等到幕后跟谁等到够，等到幕后呢会觉得朦朦胧胧有点什么东西轻轻的洗一下啊，但是我想能洗掉一层，知道吗？那回头再那什么的多洗几层，也许就能看到耶稣。然后现在还不行。 对呀，他说了一个，我们既要做一个温柔美丽的心腹，还要做一个彪悍的勇士哈。 没说彪悍勇士啊。 那不是，我是自己那个了。 就 是他就是勇士啊，就是不是火把的一个 先锋 战士啊。 哎、 是啊，你就是在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就得往前走啊，往前冲啊。但是你平常还要做一个温柔美丽的心腹，又要做个就是等于说两面性都齐。两面都要集中在一个形体上。 今天可真热闹，来把这个没去的把这个重塑了哈，这几天大致主题都能出来。 我觉得这次特会啊，它的主题很明确，就是爱火燃烧啊，爱火燃烧。我就觉得它主题很明确，就是有的时候去的时候哈、啊，就是感觉灵里面就是很，好像就是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到了地方爱火燃烧，烧什么的，觉得里面也没有烧起来感觉。 这几天的敬拜跟爱火燃烧有关系，确实烧挺厉害的。 真的， 那个 我有一个姐妹哈，她就是说我和那个绝缘体一样，没有烧起来，她和绝缘体一样，怎么没烧起来？所以后来我不知道了，礼拜一，她跟我分享，好像是怎么搞的这个特会，好像是没有，好像没有得着什么一样。 你看哈， 是，你看这些姐妹，我们怎么去，就是。个别的星期天、星期六去了又回来，就是我看这些姐妹，我问她们，哎呦，开完特会回来咋这么丑呢？应该是咋应该带回来呀、啊？ 以前不，那特会回来，哎呀，啊，翻转一个人。 我觉得开完了，哎呀，这火呀，老旺了。 只要都有受限制， 一个一个回来都愁眉苦脸， 训道理，训道理， 回来的也咋就是这么丑呢？开完了，我说这火哪儿去了呢？都开的这么丑，一个一个的。 我有一样，我有一样东西是忏悔我自己。我觉得我最近有的时候比较，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最近这几个礼拜，我觉得有一点，我这个有点冷。我也是冷冷的。那么我最近这一次，我觉得我自己有对为这个事情忏悔。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自己灵里面的火继续烧起来， 对， 也烧起来。 在特会里还有一个印象，就是 Bruce 给我祷告的时候，他那个灵。那个方言特别的好听，像首歌。 对，他是那个唱歌的那种方言，很好听，很好听。在后面，哎呀，太棒 了！他是敬拜的吗？ 对，他敬拜的很高。 对， 不是很棒。 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你说方言给我听，我咋的说方言给你听，我也不知道。 你这么说给神，你 说方言是你跟上帝天父说话，你就多说。多说， 谢谢 你这十二支派呀，就复兴不咋的。 是，谢谢。 好， 你别觉得你这我真神就告诉你们，这里要是也是雅各的家族是十二支派呀，你这神的心，你这里边就是神特别祝福你。 谢谢。 Amen。 你们对你们在那个活泼生命或者是生活上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我们也可以顺便。 这段时间好像就是。 我知道时间不是说很快就好了， 就五饼二鱼嘛，今天是五饼二鱼，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每一个都是那小孩手里拿着五饼二鱼，但是今天晚上你就供应所有的需要，就五饼二鱼就是我那一点点，交给神就好了，然后今天就， 我还是看到我还是可以分享一点点，就是我看的那个又看了一次那个圣经里面的，就是。耶稣在船上，船有风暴，摇晃得很大，然后门徒把他摇醒，说我们快沉了。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声，然后风就停了，然后浪就止住了。所以我就要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当基督徒哈，因为我曾经有听过有的牧师是说，在一个很有信心很大的，就他就可以不用去叫耶稣，因为耶稣说：“难道你们没有信心吗？”然后你就可以这么相信。那我就想说，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说我们真的还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的时候，不过因为我知道我们全家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有，不管是谁，不管是我还是哪一个，大家都有。那我们就真的是要。最起码能够把耶稣叫醒，神啊神啊起来啊！你看我有好多的问题、啊，把他叫醒不是一个坏事，那最起码是一个祷告，是一个你跟他的呼求。最糟糕，就像有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会走到神的前面，就跟他哭求，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跳船出去了，甚至耶稣自己一个人在船上。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人反正睡着了，跟我一点关联都没有，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就有人就想说，到底我会怎么做？就想说，就是警醒我自己，如果碰到了问题干什么的时候，还是一样。即使看到耶稣好像睡着了，在那边没有做事情，我们还是一样在心里面就把他叫醒，就跟他祷告，就是很坚定的这个事情。 不是我那个 你说没关系，你说 别闹别闹。 你知道我每次哈，我就是刚才也，我就是说你每次全教会祷告会吧哈，或者是特会，就是说你全教会祷告会吧哈，大家慌。四面八方聚集的 ，OK， 就是 follow 他说什么我们祷告什么哈，就这样，就说祷告的火很旺，就是说咱们， 你回家， 就说对了，一分散，你知道吗？这个人呢 ，OK， 为了加州干旱祷告 ，OK， 一出去什么就是风平浪静，什么模式呢？就你知道，就是这种就会那个什么，就会欺哄我们，你明白就是，就说就这个放松的这个灵就会来那个，哎，不挺好的吗？你还为加州的，还为这种末世，哪有什么这？就说这个警醒一定要有。你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爱火像特会啊，这四面八方，全世界各国的哈来了之后，就说哎呀，大家也很棒，也很点燃，怎么能够就说走了分散了？还过自己的日子，火就渐渐就灭了。就是我们不是为了特会、祷告会而生活，明白意思？就说，就怎么样能 真的， 就说每一天 持守那个 对，持守那个祭坛。 这个就是刚才他说那事儿，我说的事儿，咱是一个事儿。 是， 就是回去你把咱那个根扫的，回去持续的这个 持续 不够，回家了就是叫完圈了， 这不是 踢脚尖， 那个就宗教了，那个就不对了。对，那个就是怎么样借着这个祷告，借着这个特会，能够让我们。生命的真正的像娜娜姐说改变， 你现场拿分， 对， 现场拿分， 100分， 现场100分不跟回家100分不一样啊？ 不是那个东西在你身上，咱没拿回去， 1000分也没有， 只是大脑和当时的意愿拿回去，但是那个改是就是说像自己死嘛，需要每天去改。你比如说我现场跟王一凡哭成那样，然后跟神哭成那样，我回家我照样那样，我就废了。现场我绝对100分， 对 了，回家照样死零。 这就是我们要改的， 对。 慢慢，它会0.1、0.2、0.3往上涨的。 好的。 一次两次。 哎，我有个观念很好啊，可能我觉得是神给我的启示。 感谢。 请说。 就是口开灵就开哈，刚刚我一开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缺点毛病在哪哈，就是靠自己不靠神，对不对哈？可是神就突然给我一种观念，就是说以后我看任何事情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看你们各位，要看我自己，要看什么事，因为我天生个性很容易担忧、紧张、惧怕。 对， 就像我最近在卖那个房子， 对不对？ 我有的时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因为我有时候又想卖又不想卖，这样还是掉上掉下。可是其实啊， 交给神 啊，说神你要他买就买，不买也没关系，都很好，因为都在神的手里， 但是 不是我自己在做主啊。 艾米姐， 可是因为我太喜欢自己做主了，所以就会气上。 艾米姐， 我要听你说那句， 艾米姐，你知道吗？ 但是 ，每天早上那个忧虑，在你一睁开眼就出来了，根本不是你能够控制的。这个时候就是要征战， 对吧？ 你懂吗？这个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因为你每个礼拜都来祷告这个事儿，你只要再回不祷，就是一睁开眼，我第一事儿就把这个弄 干。你这两个不能再一样。 就是你在这个忧虑不是你，是撒旦。 对吧？ 一睁开眼就过来，我那个房子怎么办？你又一天又开进去了。 哎， 明天一睁开眼再进去，一天开进去，这个不是说。知识咱全懂，怎么样胜，就是每个人就是这个点。 你看我说个见证，但不是特会见证 啊。 前半，那你说要怎么样？那我也我也搞不懂你说什么。 你没有交托吗？ 不是， 你讲归讲 了， 你等他就回来。 太复杂了， 太聪明了。 要先感谢自己。 我就觉得我看守宝宝挺好的，一点不复杂。我就跟宝宝一样，主啊，快看个宝宝啊，主啊，你祝他胃肠好啊，祝他 等一下。 完了我就犯罪了，完了一上班吧，跟小宝在一堆，哎呀，日夜的， 那神 也真可爱呀，真可爱。一会儿我就给他唱《宝宝啊，耶稣爱你》，这是，一天唱到黑，完了他睡着了，晚上第二天接着唱，接给他祷告，一天也真可爱，真好，真安静啊，跟宝宝在一起。我一回家就犯罪了，一回家了， 他看小宝宝，不是跟宝宝在一起。 你这不行，那不行。 他说的是像保罗。 完了，我就有点生气。 小宝宝，哎呦， 就有点犯罪，是不是？没有，不要说。完了呢，所以那个 我说我一生，我说主啊，这个你五月六七月八月，都有了，这回十一月十二日都让他连上，我老不回了，你别看别人，你 那也不行，那你没有机会那个什么。 天天，我现在三个月就都连上了，嗯，我可能是再来就得三个月。 啊，想你。宝贝儿， 我们下面有个见证吧哈，快点，快点，赶快啊！小祷那个特会没有什么哈，就是说祷告，就是为特会祷告那个悔改啊。我就是哈，因为坐月子嘛，从 Aubrey 我老大的时候，我坐月子就是一个头疼，但我现在知道是偏头疼，就这个地方偏上穴疼啊。对，那这次呢，本来想哈要好好戴帽子什么的，这一个月子哈，什么戴帽也不顾那也不管，哎，之后良心之后又有头疼，然后呢？就是头疼疼疼，哎呀，就是难受，就是那种哈。然后这个祷告会哈，祷告会的时候呢哈，我就在，因为他怎么带嘛，是圣灵带嘛，就祷告悔改嘛哈。然后我就反正大声的祷告，就是大声的悔改哈。那我也不管什么，反正就大声的悔改之后吧哈。哎，那是星期六的祷告嘛哈，星期天哈我也没怎么注意哈。哎，星期一说，哎呦我怎么两天都没头疼，没头痛了。 就有一次你站在那哭的悔改那次，有个礼拜六， 就是那次， 你就有一次是吧？ 应该就是那次 啊，那天祷告 我就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你们的祷告是怎么回事，你们祷告会完我就应该都站着哈，怎么 大家都 祷告完之后，我一看就我一个人站着，因为我一直都闭着眼睛， 认罪，连僵尸在前面都阿门。 我不知道，因为我闭着眼睛，我不看东西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跟着神灵的那个，你想什么你我也记不住我祷告什么，反正就是悔改嘛，就是哈。祷告就是，我就鼓励大家哈，你不要就是哎呀，就是观看别人，那别人都得着你就没得着。你祷告的话，你管他什么的，你祷告你就大声说，你接不上词儿的你大声说，你就给仇敌听的。我告诉你，因为仇敌得不着我们。然后之后呢，其实你有时候也是有偶尔的还会回来一点点。那五旬节我没去嘛，就 Dr. Rainey 嘛，我就买了他那个碟子哈。今天在路上听了哈，有一段他就说这个弟兄上去做见证，就是说他什么什么 double vision， 就是那个眼睛是什么看路是吧？ 啊， 那个， 就是我讲那个叫 我没看 进行 我不知道哪个人哈，我不知道他说那个哈，他说他最主要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你被医治了当场，但你第二天的话你开车上班的话，他一看还又回来了， 对， 马上斥责，就说我马上就知道了。为什么说你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那么大？好，你们怎么能移山？那么这个经文，就像邓瑞你说的，就说我是当时被医治了，我祷告出来，我认罪的那个抽屉就走了，我这个马上就好了，不头疼了。但是之后还有头疼回来，偶尔 接招了 ，所以说我要去宣告，就是说神已经医治了，还有他的神的话语那个大能哈， 对， 神的话语那个 truth 就是那个信实， 对， 就是说天地可以废去，对他的话一撇一捺都不会改变的，就是说我现在就知道神的话多么的厉害， 对 啊，所以说我晚上马上我就顺着这个听那个碟子，我马上顺着我就跟神，我就宣告，我说撒旦你退去，我说已经神已经医治我了。哎，到现在就是没事了。我跟你讲，这是灵界的东西，真的是太真实。 灵界的东西就是用 太真实了， 我知道， 真的是 没办法来。 因为有时候吧，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来到跟你说的，哎，马上就会提醒了。其实我们自己的话也就，哎呀，就说就来的话很正常嘛，就是这就 take it， 你就有些 他又来了，你想我本来就没好， 本来就没好嘛，对，哎，就是这么又疼了，怎么？因为这么又疼了，怎么还是这么又转到这边了？马上就接受了。你接受了你就上当了， 是， 所以说真的我们要小心，所以说我们这些疾病啊什么的，我们就不应该沾我们的，不能沾上我们的身的，因为我们神是拣选的，我们神看过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接受这些东西，我们就得胜，天天得胜， 不要妥协， 哎。 所以他们说灵界的医治常常你医好了后面又来，然后你就 对， 不是 我 就奉耶稣名宣告我已经好了，撒旦退去，然后就真正的完全 对了，这是道听你说， 因为等又会有那个撒旦的试探， 对， 有 试探的 试探的灵就进来了，对，然后就好了。 我那个医治就有问题，他说 没问题，在耶稣里面没问题， 他说你把手放在你有病点，我就放哪放这儿。 你哪有毛病了？ 哪里毛病都是毛病，没办法，那你没什么办法，你就没病了 ，OK 了。 等以后有机会。 现在 我还真觉得是林月的声音。你看那个同一个月子的上海女的哈，可能你们都认识，不认识这个名字。 那也 她就是她说她以前坐月子的时候也是头疼嘛，然后这次生了儿子也是从开始到最后都戴着帽子捂汗，多热呀、啊！她哎，她说她好了。其实哈，我们都是其实上了一档，就没有那些事情，没有什么月子不月子这些东西，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因为就 是本来被我们接受 传统的咒语，你接受了就 害 怕了， 对了，全 怕了， 对， 在你身 上，是的，是的，对，感谢主，还真的是。 我分享一个很短很短的过去见证，跟五饼二鱼有关的哈，就是这个是以前的事儿啊，但是对我也有一定帮助。那个在2007年的时候啊，正是那个中国的外资银行做的最火的时候。所以我就组建一团队，大概有最后涨到19口的人啊，也是19口人的。我一个个，我爱那个，我素来都很爱我的队员，那都我觉得跟我那个孩子差不多哈、啊。到了2008年，不就金融危机了吗？结果就被上面打压，就说的我们的那个财政开支啊，就我们团队的开支。被减到了只剩20%，就是说减了80%。所以这20%呢，我后来想了说的，如果是这20%，除非我走啊，不然他们全都没饭吃了。我等于把，我最后等于是我带着3个人见了19个人，要是用这20%的话，就只能留这3个人，剩下人都得解散。所以当时我就特别那个，所以我第一步呢也跟老板说了，我说不然你把我给开了，把这20人开了。然后那个第二步呢，我也在想办法，我觉得是能够走的话，能够找到好工作的话，我介绍你去，你赶紧保住工作。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呢，我有一天走在路上，我就有这个感动哈。所以我们那个团队人，除了我那个秘书以外，其他都不信主。我又有感动，我就把这个全团队人都招到一会议室里，就讲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就把这个讲半天。然后讲完以后，我说的现在咱们只有20%的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神迹就会在我们中间。我当着你们的面，我跟神求五饼二鱼。结果猜怎么着？最后这个结果哈，就那一年，我的团队从19人涨到21个人，一个都没走，最后的钱都拿回来了，你知道吗？就我就后来我就觉得，有时候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我觉得有了问题，如果我回家默默的祷告啊，不如说你就当众把它给宣告出来， 是的， 宣告出来啊。所以呢，后来我后来在管团队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团队说，我说不管你们信不信主，信不信神。我说这团队不归我管，归神管。结果这样管的团队哈、啊，就发现他们那个很奇怪，就是所有的队员都心和，就彼此都相帮。尽管他们不信主，但我知道这件事只有神做得到，我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可是现在我的困扰就是，我来到新的这一步，哎呦，我们的团队每个人心都不和，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个都跟冰山一角。可是我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却说不出这句话来，因为。还有好多政策，你知道吗？不可以在公司说宗教。 哪天闭眼宣告一遍就完事儿了， 对 不、 啊、 对、 啊？ 男的呗， 他也不晓得你的神是上帝的神还是阿拉的神，就说我们就是神归神管， 那 两老天父啊。 我告诉你姐妹，有个窍门。我奉耶稣，圣经不写吗？奉耶稣名行， 他就是不能 讲。我奉耶稣名赶鬼，我奉耶稣名向所有人说话。 那 你奉耶稣名，他们嘴就 不是。你如果天天讲不行，你偶尔讲一句说，哎呀，这个团队不归我管，归神管，那就没事啊。 你就奉耶稣名说话， 天天讲不行的了。 天天讲 不行， 讲一句话， 奉耶稣名，默默地祷告， 不破的恩膏在你身上。 他会再宣一下， 但是吧， 你在要宣告早上说话以前，你先祷告神，先亲近一下神啊，你我靠着你。我胆量是可以扩张的，神，我出面讲话，你来说，因为我也没草稿，神你说，到时候是圣灵带着你说出来话，很奇妙，这就是柔和，然后就神就掌权。你千万不要自己啊想着就说，这样子一定会有状况。 哎，不过他讲的对，在公共场所大声讲出来是很有power的。 Temporary， 不能长久的。不是不是， 但是一次算一次呗。 不是，不是，你如果真的是跟神这样讲， 我觉得是这样，他宣告一次，然后每天就为团队守望祷告，这就行了。因为你需要人面前叫，神面前我也 他没有这个信心宣告，就要靠他平常祷告。 他之前都有信心， 那你不是说你讲一次就 everybody 都在中国都可以？ 对，在中国可以，因为他到这儿来了，逼到没办法了。他这个地方是我挡不上也不下，他没有这个信心，信心出不来。 慢慢来， 你慢慢来， 关键是那个不 是 你 到的， 你明儿去又洗一个十字架 ，OK， 老道失眠了，明儿好好上班。 我们很快的说一下这个大家这个回应式的祷告好不好？我想我们每个人有一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需要 repent， 就是悔改，有一些的需要定罪的，就是把它定到十字架上的。我们很快的自己，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祷告一下。 主啊，谢谢你把悔改的灵放在我的里面，也把悔改的恩膏、突破的恩膏放在我的里面，让我不在每一天的正常的，就是以往的那种惯例里面生活，让我在凡事上能够仰望你，特别是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觉得说能从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跟一凡说话，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年龄。觉得说你在我们中间，就是这次特会把那个以利亚的灵为父的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的灵放在我的里面。耶稣真的是我知道怎么样的在家里面来荣耀你。 阿门。是的，主啊，孩子也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要悔改。神真的是把那个自以为义的灵，真的是求你神啊，要钉在十字架上。神，你帮助我，真的是要看任何人都比自己强。神啊，真的是在这个网络的神啊福音里面，神啊你做王掌权，神啊让我真的可以做你的真的是bumper， 神啊真的在上面所讲话的那个人是你。神，谢谢你借着这个网络，真的是让基督徒能够荣耀你。神啊，让那个纷争就要离开那个活泼的生命这个网页。神啊，真的是让那些佛教徒真的是神啊都要来归向你。神啊，你特别祝福那些佛教徒神啊，让他们真的是甘心来到你面前。当我向他们祷告，他们反而说阿们。神啊，真奇妙的功你就要来成就。主啊，那些看你真的是觉得不怎么样的，神啊你要温柔他们的心，你亲自对他们说话。神啊，让基督徒真的不会被黑暗所蒙蔽。神啊，把合一的灵坐在我们中间。神啊，我们的中间没有分歧没有互相的是非。神啊，你的灵真的亲自要来抚摸你的孩子们。主耶稣，谢谢你，愿你的国彰显在活泼的生命。神，也谢谢你在网上让那么多的牧师来 support 这个团队。主，谢谢你，谢谢你。神啊，愿你的国降临。神啊，真的是你要帮助孩子，真的是在每天要进入你的网页的时候，真是谦卑的灵要来充满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每天可以在11点就要上床。主耶稣，谢谢你，你一定要帮助我。神啊，不让那个多余的时间捆绑我，让我一早来敬拜你。谢谢主。 主耶稣，赐我谦卑的心。主啊，你告诉我，让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永远与主同行。主啊，主啊，我马上就要接七月份的月子。主啊，让我无论到每一家，主啊，都让我荣耀你。让我凡事都听主人的。都说好啊好啊好啊，让我谦卑把宝宝看好。主啊主啊，这是你的小灵魂啊。主啊，我谢谢你啊。我每看一个一走一家呀、啊、我主啊，你都没离开过我呀。主啊，小宝宝一哭你就来了，医治他们的胃肠功能啊，消化功能啊，医治他们，让他强壮的每一天每一天的都有心理 看见家人非常高兴啊，让我在每一家都荣耀你，荣耀你，每一家都让他归向耶稣基督，让我的口是赞美你的。主啊，主啊，每天我都要赞美你，歌颂你。主啊，你就是我知心朋友，是最亲的伴侣呀。主啊，我一生一世啊，拥有你就有一切呀，我真是感谢你呀，你，我感谢你呀，主耶稣啊，我得到你呀，真是甘甜呐，是何等的喜乐甘甜呐，谢谢你给我这个大喜乐，谢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这强壮的身体，让我好好的服侍你的灵魂。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荣耀归耶稣，阿门， 阿门。 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可以聚集我们家在一起。神啊，请你把一个能够自我反省、自我 repent 的这一个灵，能够继续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每天可以做。是的，也继续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必须要勒紧我们的舌头，因为他有的时候不听话。神啊，请你继续的、持续的用你的热情的燃烧的火的灵，能够继续的燃烧我们，让我们不但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在这个对特别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热火，神的让我们回去的时候，这个热火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可以持续的燃烧，也可以持续燃烧。这是神的心里包括我们回去的路。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请我们这样做我们共同的一个祷告。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 是的，主耶稣啊，特别为我们小家长夫妻两个来线上祷告，啊，主啊，你要保守他们相亲相爱，要保守他们在邻里是合一，主啊，真的是你来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啊，神啊，有足够的时间来亲近你，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小家长，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阿门。 阿门。 祝福的祝福啊，天国的大宝贝儿。 不是，你真的很棒。